近住九龙货仓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观塘绕道落去九龙湾，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咁就喺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那边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着提返你一些封路，那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着浙江街的慢线因为有修路工程，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那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浙江街慢线有修路工程，龙尾排到学园街。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着希福道的慢线亦都有水务急收，龙尾仍然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咁就系窝打路道返沙田近希福道慢线，因为有水务急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最后咧，再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啦，大家记得要小心驾驶同埋保持忍让。咁另外咧，特别系喺一啲视线受阻嘅繁忙路口，就要记得特别留意交通情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呢个新时代，我张智霖同你哋一起迈向未来。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新嘅智能身份证加入咗好多先进嘅防伪特征同埋多重保障。更加安全可靠，用新的智能身份证过医度，不用再插卡，就咁摆张身份证在阅读器上面就得噶啦，出入境会更快更方便。新智能身份证，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每个星期日深夜十二点到两点 ，Doctor Music 陈小宝同你用两个钟头嘅时间重温首首经典英文金曲。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十二点到两点 ，Sunday 任我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如果可以为屋企加添一隻复活蛋，里面放啲乜嘢好？梗係唔好再係朱古力啦，朱古力易蛀牙嘛。不如呢放啲鲜果落去啦，因为屋企好多嘅小朋友啊，满足到佢哋有复活蛋食之余又好健康啊嘛。 二台为你加添爱。 晓华，作为香港小姐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的你，觉得一参加咩比赛会攞冠军呢？ 豆干大赛，因为佢头先试咗三次，小姐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偈咧？好邪恶啊！如果参加呢个比赛系可以攞冠军嘅。 Hello， 我是2018年香港小姐陈晓华 Hir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午时间2:08报一下个天气先啊。 是啊，而家呢外面的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3:30。 是啦，咁啊大家留意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啊如果你系会出门口嘅话呢，就记得带把遮啊，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会会， 系啊，我系暴雨阿一， 你系暴雨啊？咁我仲可以系咩？你咁劲， 佢系狂风， 我系狂风波城啊！ 我哋加埋系狂风暴雨波城啊！一，哎呀，我又系噏咗之后，我先知道嗰个笑位喺边添。 继上个礼拜吸湿大阵仗之后。 有呢个嘅暴雨啊！一系啦，提醒大家今日系会落呢个嘅大雨嘅。 身形再咁样落去，真系暴雨啦！呢单嘢。 好啦，今个星期咧有个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嘅， 系 又系啲咕碌嘢啦， 系 啦，咩叫咕碌嘢咁啊？大家自己拼啲字落去啦。好啦，咩叫即系虾碌嘢啊？系啦，虾碌咕碌啊，经常用呢啲字眼。 咕碌肉啊， 好啦，俾你睇一睇先。 系 好啦。我而家咧嗰个自从咧即系喺师兄祠堂嗰度咧出现咗一个叫师兄屠太郎啦，咁就系会喺屠炉嗰度咧屠唔同嘅嘢翻嚟试啦。 系， 咁第一集就有呢个嘅磨脚皮嘅。好啦，咁你知道喺呢个屠炉嘅世界咧咩都有啊。 系， 咁我就终于揾到我部电话嘅一啲手机壳啦。咁由于我部电话唔系啲咩大牌子，即系唔系阿叔啊。唔係阿果啊嗰啲比較大路嘅牌子咧，咁、所以要揾手機殼咧係比較困難嘅。咁但係喺圖佬嗰度咧係可以即係叫做同你度身訂造啊，即係你俾幅圖佢，佢、可以因應你嘅機號去整嘅。即係可能你係用開一個叫波勝930嘅 model， 佢都可以整俾你嘅。 哦，所以你呢個原來度身訂造嘅係嘛？即系特别为你呢个型号， 幅图就系、是、佢有一粒俾你揀噶啦，通常有百几幅图俾你揀嘅，咁、你提供埋个型号，佢就可以帮你砌噶啦。咁所以喺呢度咧有少少嘢要留意嘅，即系题外话啦。如果你个电话系有啲咩指纹解锁咧，你要留意你个手机壳个拣嗰个公仔咧， 有个窿喺度啊， 系啦，个窿咧就千祈唔好喺啲奇怪嘅地方嗰度，例如咧。就唔好喺个卡通人物嘅嗰对眼嗰度咧， 开眼 啊！无啦啦开眼就好奇怪啦。好啦，咁我终于揾到一个咧我喜欢嘅卡通人物嘅嗰个叫做手机壳啦。 系就向家族 系啦，就系、是、火影忍者嘅其中一个角色啦，女主角嚟嘅可以形容为，都算系女主角啦。去到后尾 系啦， 系啦，日向初田啊，虽然我经常嗌佢做日向 朝田。 系啦，今日好啦，买咗呢度啦，非常之高兴啦，可以换手机壳啦。用咗个几礼拜，嗱，形容一下个手机壳先，系玻璃底嚟嘅， 摸下，攞嚟 玻璃底嚟嘅。咩叫玻璃底呢？即系佢个面嗰度系有浸玻璃，先至去到嗰个公仔，再去到嗰个壳嘅，咁就睇落靓啲。即系你有啲系直接， 靓啲啊嘛，因为 系啦，有啲系直接系印喺嗰个软胶嗰度噶嘛。 系啊， 咁我就唔系嗰款嚟嘅，我就系玻璃壳嘅手机壳嚟嘅。 系， 好啦，咁小弟咧素来有一个嘅习惯嘅。就系冲凉嘅时候咧，系会听歌，又或者听收音机嘅。 咁你摆边度咧？ 咁摆边度咧，就当然系最近嗱，你夜晚冲凉就不能开太大声啦。咁所以系摆最近浴缸嗰个位置嘅。咁就换言之咧，就系、是、我屋企有个嗰啲咩抽气窗啊，即系厕所有个嗰啲 有窗咯， 有窗啦，就摆个窗台嗰度。 系。 咁咪对住嗰个位咧，佢直落嗰个位咧，就系、是、去水口。即系厕所嘅去水口，即系 exactly 喺马桶隔篱嘅，嗰、个位系摆埋鲍鱼刷嘅。咁你知道鲍鱼刷系刷啲咩噶啦？就唔系刷鲍鱼嘅， 真系 刷个马桶噶嘛。咁即系个地下咧系相对地污糟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就唔小心撞跌咗部电话喎。即系我摆喺度谂住听歌嘅时候咧，唔小心一转身就撞跌咗部电话啦。 哎呀，咁啊！ 咁你知㗎啦，我反应几快啊！ 作为一个龙门嚟讲， 作为一个守门员啊，反应奇快。好啦，但係由于呢部电话唔係一个球体，所以我好难用手呢係接得实佢嘅。 係。 咁所以我用咗一个方法。 手锤打出 ,keeper! 嘅双锤打走佢。 错。 唔好跌落污糟位。 我係好似人哋嗰啲打太极八卦掌咁样。 係。 一掌压落埲墙嗰度。好啦，正当我以为自己 拍蚊咁样啊， 系啦，一掌啊压落埲墙嗰度， 日向家嗰啲忍术嚟噶， 嗰啲忍术嚟噶，咁然后就压咗部电话落埲墙嗰度啦，结果个电话个玻璃就碎咗啦。好啦，呢个问题嚟啦， 你有冇谂过跌落地下其实有个鲍鱼刷卸一卸力，反而冇咁伤咧？ 好啦，呢、這个时候就系我今日想问嘅问题啦， 系 俾你拣、 啊， 你会宁愿？一掌救翻佢， 系 定系由佢跌落地下？ 我想讲咧，真系关你咧 喺球场上面玩咩 position 事嘅？你作为龙门，你用手啊！我作为用脚嘅球员咧，平时跌嘢，我只脚系点咧？好似你黐波落嚟咁啊！我试过电话跌咧，我系会用个脚面咧将个电话射落个地下度，佢都系会坑落地下，但系因为你射咗嗰度冲击力咧，其实佢个受伤程度系低好多， 系， 所以我系会选择由佢落地就用只脚黐佢落嚟啊。 但系系成功救到嘅， 成功啊，好唔会烂噶。 嗱呢样嘢我系试过成功嘅，我都试过，即系作为一个守门员咧，当今世即系呢个比较现代嘅守门员咧， 系 需要用埋脚嘅， 系， 我都试过成功系咁样救到个电话嘅，唔系救到波 嘛。 但系嗰个位咧，你要谂下，啱啱提供过啦，即系佢就喺个马桶隔篱啦。你知道香港嘅地方有几大噶啦？ 系 咁又摆咗鲍鱼刷啦，有堆污糟水喺嗰度啦。你仲会唔会递只脚过去嗰度咧？ 会，你冲紧凉啊嘛，有咩咪入去冲凉啫嘛，你咪搽碱液咯。好过个电话烂咗啊，系咪先？电话紧要过只脚啊！依家我话你听，就算下面有钉啊，我都会咁样晾落去啊。只脚伤有几闲啫， 所以你会选择用脚去救嘅、 啊。我会用脚救、啊。 好，咁呢两个嘅选择咧，一掌压落埲墙， 系， 同埋有佢跌落个 地下嗰度， 鲍鱼刷嗰度， 系， 你会揀边个？ 我都系揀有佢跌落鲍鱼刷度，有佢射力啊嘛。我对我只手冇你咁有信心，但我一掌拍落去，我又点会估到你咁做啫？ 我真系好大力， 系， 好似人哋嗰啲打八卦掌咁样一嘢拍落去。结果就 埲墙有冇凹到啊？ 结果就拍碎咗部电话。继上个星期，波城倒写咖啡喺部电脑之后啊， 而家仲有咖啡味啊！同你讲， 就系有我今日啊，一掌打烂电话嘅经历。 而家佢个电话可以形容一下咧，佢系即系一个紫色底，然后有占咗咧大部分都系嗰个日向初田啊。 系 我而家见到你一般嘅电话后面。左上角就会有两个 cam， 然后佢左边成条都一条嗰啲透明胶纸黐咗喺度啊！ 好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去第二个问题啦。 啊， 咁由于啱啱提过我系非常之喜欢呢个嘅电话壳啦，咁我就唔舍得换。虽然我淘佬系有淘多一两个唔同款嘅，但我就唔舍得换啦。咁你而家稍微形容一下，我究竟用啲咩方法去补救嗰个裂咗嘅手机壳呢？ 咪话用胶纸黐住咗啦， 系啦， 透明胶纸黐住，其实我唔知道有咩用。 嗱，远睇你唔系好睇得出噶，你远睇唔系好睇得出我用胶纸黐住嘅， 系，但系都见到佢裂开咯。 啊，睇到佢裂开，但系唔系好睇到佢用胶纸黐住嘅， 都系嘅。 咁但系我有啲 friend 咧就提供俾我咧，就话可以试下。嗱，点解我要黐住呢？其实系担心啲玻璃碎咧会跌出嚟，令到佢成个嘅手机壳我真系再用唔到啦。 系 有呢个嘅可能性噶嘛？咁所以咧，有啲 friend 就话试下咧，用一啲咩咧透明嘅指甲油，油一浸嘅薄膜喺嗰度， 哦，张住佢咁啊， 系啦，然后睇下个效果做唔做到嘅。 哦，咁点解你唔试下嗰个方法嘅？ 你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喺屋企会唔会有个透明嘅指甲油咧？你问呢条问题又几得意喎？ 买啫嘛，你知成日咁中意买嘢，去到深水埗咁样，咁咪买啲指甲油咯。特卖场有冇指甲油？ 有冇指甲油？ 不过你烂个位真系冇计啊！佢烂正个位系个公仔头发嗰度啊，因为咧阿日向初田咧佢个动作系递起咗左手啊，好似准备出掌咁。如果佢裂个位喺个手指嗰度咧，咁你又 有嗰种动感， 就有嗰种动感啦。又或者佢喺额头嗰啲位置，好似即系嗰啲箭选啊，即系啲 figure 箭选咧，都好啲。但系而家 又或者我见过咧，系见过有人咧系喜欢呢个嘅蜘蛛侠嘅， 嗯。 咁蜘蛛侠有个招牌 pose 啦， 系 嗰个咧，即系两只手指收埋，嗰个咧，喷蜘蛛丝嗰度咧，我见过有人个电话壳咧，又系喺喷蜘蛛丝嗰个位咧， 你成日读快啲啊！ 喷蜘蛛丝嗰个位，喷蜘蛛丝嗰个位咧就爆咗嘅，咁所以有种感觉咧，好似佢喷紧蜘蛛丝出嚟，咁其实系又唔错嘅。 我见过嗰啲直情系 mon 嗰面啊，碎咗之后好似有个蜘蛛侠嘅 mon 贴咁咯，成个蜘蛛网喺度。 所以推介大家试下，整爆自己个 mon， 睇点样整得靓啲，个 pattern 好啲， 系独一无二嘅感觉啊！要听翻一下呢一首歌去缓和下嗰种嘅气氛啊！我有谂过咧，咪话有啲电话壳可以自己俾幅图佢去整噶嘛？ 系， 我有谂过攞明日花俾陶佬嗰度话，可唔可以帮我整个手机壳翻嚟？ 点解唔整啊？灵魂未相应，一早 记得是你，神情未捉住，一早已死心跟他拼，已经心醉梦死，情人未相遇，一早耗光运气，长眉眉长大，一早却幻想得美丽，未开花已沉死。从未与其白发齐眉，但求若即若离，并无事能被记起。从流水到泪水为你，凭自己与自己冲击，从幻想到幻想，愿你无非差多字，何必相爱烦着你，无用意气，你如此神秘，曾泛起再泛起高飞，从梦境到梦醒，梦境 泳儿的最新歌啊，明日花，我真系谂紧整呢个嘅电话壳系用明日花嘅， 反正都烂咗啦，换啦， 系啦，好啦，咁另外有啲嘢要宣布嘅， 冇错啦，就系、是、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大家留意天气啦， 系咁啊，呢个时候啊，两点半钟之前有我哋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少年波城与百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好唔开心啊！ 咩事搞到你咁唔开心啊？ 我上个礼拜倒泻咗杯咖啡喺自己部电脑度，跟住踢波又整亲只手，早两日仲撞到个 X 啊，真系好黑仔啊！ 撞到个 X 又点解好黑仔啊？你咪大方啲同佢讲句，我现时自己肯做饭，自己肯做饭。 够啦，可唔可以唔好唱啊？ 自己肯做饭。 唔系啊，我系 自己肯做饭。 你听我讲啦，你唱歌又唔系好听。我系俾佢架车撞到啊！我而家全身扎住绷带啊！你睇下。 哦，原来系呢种撞到。 有冇法宝啫？唔好讲嗰啲啊！有冇法宝可以帮我避开啲危机啊？ 你好彩啦，今个礼拜有个应节嘅法宝，早两日啱啱到货，新鲜滚热辣，仲兴一兴噶，你摸下。 哇，好辣啊！ 噔噔噔噔噔噔，安全。兔仔二， 叫咩啲名？一集衰过一集嘅。 安全。兔仔二系一个兔仔二嘅法宝，有灵敏嘅听觉，可以帮你预先听到1000公里外嘅声音。当你大咗佢嘅时候，就可以避开所有嘅危机啦。 兔仔耳，点解好地地你玩啲咁嘅嘢啊？ 寻日系复活节啊嘛，我哋唔咁样录嘅话，啲听众以为我哋今日又录音，唔系做 live 噶啦。我哋跟得好贴噶嘛。 咁样讲完就唔系录音噶啦。 系呢一 part 系礼拜四录噶、哦。 不过又真系好有市场触觉、哦，等我试下用先。哇，个兔仔耳摸落好果汁喎，但点解有啲粒突纹嘅？ 啲粒突纹呢係方便你嘅声波反射，咁就可以听得更加清楚啦。我仲有其他㗎，仲有啲波点啊，螺旋啊，有啲喺水底用，有啲喺外太空嗰度用㗎。 有冇唔同味噶？ 不过外太空好似听唔到声音噶、哦。 我想有冇啲香蕉味、朱古力味啊？ 不如你带上去啦。 咦？我带咗咩都听唔到嘅？ 你可唔可以离过呢句啊？ 诶，我带下先。诶，我咩都听唔到、啊。 哦，你要成 set 咁着先得噶，就咁带呢个安全。兔仔二是不够的， 那你拿来才得的。 嗱，有安全兔仔背心和安全兔仔裤。 为什么叫安全兔仔背心这么小布的，条裤还这么多窿，我怕冷亲啊，风树了入去冷亲怎么算啊？树 了什么风是会令到你树了入去， 树了入去流鼻水怎么算啊？ 其实呢，我哋呢个系有谂过个设计噶，我同我啲团队系参考咗好多本地嘅楼上铺，同埋一啲国际性嘅商店，所以咧系 very local， 亦都 very international。好多佢哋卖嗰啲兔仔衫咧，都系又小布又多窿嘅，所以我相信呢个设计系会好受大众嘅欢迎。 哦，俾你咁讲一讲，好似好有道理、哦。等我试下着上身先。 点啊，少年波胜，你而家听到啲咩啊？ 哇，我真系听到啦！ 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 我听到非洲小朋友嘅饥荒危机，北极熊嘅领土危机， 饮啖绿茶先。 咕噜咕噜咕噜，仲有香港年轻人的上楼危机， 还有啲马骝同你一起浸温泉的危机。 少年波胜，你听呢啲把鬼咩？有冇得听啲近啲啊？ 等我试下听先。啊，都听到400米出面有啲哔布哔布声，我仲听到佢哋嗰个对讲机讲啲咩添啊？ 海洋总台，我哋喺九龙塘附近发现一名年约30岁嘅中国籍可疑男子。身穿兔仔装束，衣衫褴褛，形迹可疑，极度猥琐。我再重复，佢个样系极度猥琐，严重影响市容。 由于怀疑呢一名嘅可疑男子咧持有极大杀伤力嘅武器，所以我哋要求总部增援嘅 offer。 白宝一，白宝一，佢哋好似讲紧我啊，点算啊？你帮我啦，佢哋要拉我啊！你话俾佢哋听，呢个安全兔仔衣系法宝嚟噶啦。 唔好意思啊，先生，你系边位啊？我唔识你噶。 咪喐，企度。 入面穿住兔仔衫嘅男士，千祈唔好反抗！我再重复，千祈唔好反抗！你已经俾我哋重重包围，同埋我哋发现你条颈，咩事咁污糟？同我捽甩佢！即刻捽甩佢！ 我哋重复多一次， 即刻捽甩佢！即刻捽甩佢！ 如果唔捽甩，我哋不排除使用武力。我哋重复，唔重复啦，举咗牌啊，自己睇啊， 捽啦！阿妹啊，佢哋捉我啦！我唔想变兔仔肉啊！帮我啊，你唔好走啊，白妹啊！喂喂！ 好，转头翻嚟有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二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关注医学界计划提出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要求，认为只是针对专科医生，并不是一视同仁。他说，严重短缺的不单只是专科医生，前线医生亦都不足，已经要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持份者商讨是否有更好的方案。而卫生署回应医学会的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方案，说有部分醫生組織並不了解處方專科服務、工作性質以及人手短缺嚴重的問題，會聯絡有關組織提供準確資料作參考和充分討論。衛生署說，截至今個月1號，該署醫生職系編制是521個，有59個空缺，主要是在兒童體能智力測試、家庭醫學、法醫、病理學、社會衛生、家庭健康以及衛生分科。因應運作需要開設職位和人員流失，空缺數目本年度預計會增加至到大約120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對立法會逃犯修訂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用了2小時都未能夠選出主席，感到非常失望和遺憾，而近日再次出現流會。他說，有議員希望他下台，若果議員作出不合作對抗的行為，難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他認為目前沒有方法解決，自己未必有政治能量去處理。林鄭月娥說，上任以來已經展現最大的誠意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但目前去到一個地步，憑他個人能力很難改善。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被問到對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經常在社交網站發表針對一份本港報章的言論有什麼看法，他說，到目前為止看不到梁振英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濫用公權力發表打擊某一份報章的言論。至於梁振英是否打壓言論自由、影響營商環境，曾鈺成出席本台節目的時候說，如果是以市民的身份對報章有看法，然后不遗余力打击并无问题，至于做法是否有效定是打击了自己，就留待社会评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新界北部分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30，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连翔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嘅意外清理好㗎啦，咁但係啦，喺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坏车就未拖走，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是排到过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是暂时畅顺。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九龙区方面啦，受到水雾急收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呢係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老街。咁就受到水雾急收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希福道慢线係暂时封闭，龙尾去到亚街老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呢，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学园街。跟住咧，喺新界區方面咧，受到而家嘅狂風暴雨影響啦，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係車多慢駛，經過請你特別留意。最後咧，再提提你啦，而家紅色暴雨警告信號係現正生效噶，天雨路滑，記得要小心駕駛同埋保持忍讓，亦都記得要留意住交通情況，特別咧係喺一啲視線受阻嘅繁忙路口。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好，下午时间2:35啊，有啲天气报告要宣布㗎。 首先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3:30，今日下昼3:30。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嘅。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我哋嘅天气报告啦。 晓华，作为香港小姐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嘅你，觉得一参加咩比赛会攞冠军呢？ 豆干大赛，因为佢头先试咗三次，小姐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偈咧？好邪恶啊！如果参加呢个比赛系可以攞冠军嘅。 Hello， 我是2018年香港小姐陈晓华 Hira，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 今个星期有一位靓女嘅嘉宾，你开住人哋个 wiki 咯， 系啊，掏光啊要， 开住唔紧要啊，你俾人见到嗰下衰啊嘛， 唔紧要啊，我最紧要系要掏嗰个光啊， 系边个光呢？ 我哋今日都系嚟自中大噶， 系可以话我哋嘅师妹啊， 系 你头先都掏光啊，你识唔识啊？边个啊？ 边个啊？原来住隔篱宿舍嘅我哋， 系咩？咁你介绍啦，咁你介绍啦， 唔好啦，你介绍你揸仓噶嘛。 今日我哋呢后位嘉宾咧就系2018年嘅香港小姐冠军，同时咧亦都喺上一个月咧攞到呢个国际中华小姐嘅冠军，即系双料冠军啦。 系 有陈晓华嘅，晓华你好 ，Hello， 你哋好。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掏光就因为大家都系中大毕业啦， 我直情系联合书院添。 嗱，首先讲下阿一，你系边一年中大毕业咧？ 我系12年啊。 你边12年啊？ 11年入学喎，系 边一年入学？我系12年毕业， 咁应该15啦， 15年毕业啦。但系晓华你系再后啲毕业啊？你边一年？ 我2017、2018年，上一年2018。 2018年毕业， 唔系，其实都想要再读多一年，好似你读5年 嘅，所以就系点解读书时期你会选择咗呢一个科目咧？ 咁系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就真系因为好中意读拜我啦，咁我就拣科比较应用嘅科嚟入啦。咁跟住其实。冇噶，讀咗嘅時候就覺得啊，呢一科好似成日都可以喺啲朋友隔離講一啲關於人體嘅嘢，都好似好勁咁樣。現實啲啊，嗰陣中學啊嘛，咁跟住讀落去之後又覺得啊，其實都幾有人情味嘅，咁就漸漸都喜歡上咯。 我哋幾個應該係同一個年代，記唔記得細個有個叫做人體奧妙展嘅嘢？ 有聽過，但我真係冇。 佢個廣告係人體奧妙展，人體奧妙展，仲搞得添啊！ 系咩？ 系啊， 咁咸湿嘅， 好咸湿嘅。但佢真系可能佢有啲标本系可以直情俾你摸嘅，所以话仲搞得添就系咁解咯。 哦， 系啊，嗰时引起一啲轰动噶都。 冇听过，冇听过呢个咁。 扮咩同一个年代嘅你？ 我明明 明我哋两个，我哋两个自己一个咪算咯，你又要拉埋佢落水嘅，你又真系。 一定有重叠嘅，同佢一齐读书嘅年代。 你细个系睇咩卡通片咧？你印象之中，卡通片我觉得最反映到啦。 死咯！点解想讲哆啦 A 梦添？ 唔系，其实佢噏得出哆啦 A 梦咧，都已经系我哋嗰个年代噶啦。 系咪啊？ 因为再早啲系叫叮当嘅。 我细个嘅时候已经叫叮当噶啦。 系咯，我已经叫哆啦 A 梦噶啦。 我哋系 同一年代噶。 俾你搵到个位置，起后似你特登讲啲唔讲啲。喂，咁但系即系啱啱咧，过去呢一个嘅两次嘅选美比赛咁样啦，咁会唔会令到喺你嗰啲朋友圈之间，可能啲旧同学啊等等嗰啲 group 度啊，都会引起一个轰动啊？ 我觉得选港姐嗰阵咧，大家轰动啲，好似都几百个 message 咁样啦，差唔多成千个 message 咁。 系。 咁但系即系选完华姐嗰阵咧，佢哋系比较担心我多啲嘅，因为佢哋本身知我惊青啦。咁可能係賽前 send 咗好多 message 俾我，但係選完之後佢哋就冇乜反應咁樣咯。 係 啊，你覺得兩個嘅比賽嘅分別喺邊咧？ 分別係，我覺得選華姐嗰陣咧就有曬心理準備啦，等於選港姐嘅時候係冇啦。咁因為嗰陣都啱啱畢業嘅啫嘛，仲係一個學生，咁。所以就會非常之緊張啦，同埋搭上嗰個舞台咧，係嗰三個鐘都係會望住你嗰廿個女仔啦，咁你就會隨時都好 ready， 同埋又好緊張咁樣。但係選華姐就可能知道啊，會有鏡頭錄住你嘅，同埋都搭上過嗰啲舞台好多次啦，咁所以就覺得都冇咁緊張咯。 但係選華姐會唔會有多一個唔同就是、因為嗰啲佳麗咧，未必全部人都係即係香港出世。长大咁样沟通上啊，各样会唔会反而冇港姐嘅时候咁容易呢？ 系真系冇咁容易嘅，咁因为佢哋好少有人真系好少会识讲广东话，即系佢哋啲 crew 啦拍嘢嘅时候咧，会成日都讲笑噶嘛，即系会得我一个喺度笑咯。咁跟住我就好似好孤单咁样啦，死啦！佢哋会唔会觉得我系傻仔嚟噶？成日都无啦喺度笑，但系真系有人喺度讲咗啲笑话先笑， 而你真系忍唔住啊嘛。 如果冇人仲可怕， 系 无啦啦坐喺架车嗰度喺度 自己喺度笑。 但系佢哋通常系中文、英文，有冇其他？再即係比較我哋少接觸嘅語言咧， 泰文 啊，咩 Bangkok 啦，同埋老窩嗰個都係講泰文嘅。 有冇學識幾句嘅泰文或者其他嘅語言？ 唔記得曬啦，佢哋有教過，但係好快唔記得咯，太難啦，泰文真係吸收唔到，完全 記唔到。 而家都淨係識薩瓦迪卡， 係薩瓦迪卡咯， 係啊，同埋水默默， 係啦， 水默默係咩啊？ 靚女， 靚女咯， 係啊， 水默默。 你知唔知如果一个人嘴好靓，知唔知系咩啊？泰文 口密密 系啊，好嘢， 真系噶， 唔系噶，我哋 可以装噶啦。 第一印象， 咁啊，第一印象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似系都系参加电台嘅比赛，然后攞咗冠军之后，而顺理成章加入咗电台。如果是我哋两个边个似啲咧？ 我觉得你啊， 我似啲啊，系个原因有冇咧？ 因为你今日着咗黄色衫，好傻，好似啱啱比赛完嗰种有光环咯， 即系加面咗嗰种感觉系嘛？ 但我啱啱发现原来佢条橡筋都系黄色嘅，但系我见到你呢个 sharp 啲咯，同埋我望住你啊嘛，即系容易啲觉得系你。 Okay. 你系喜欢呢只颜色，定系纯粹觉得呢只颜色系同冠军有关系？ 我中意呢只颜色。 咁嗰阵时联合嗰件 T 你好喜欢噶咯？ 联合系黄色咩？ 系 黄 色 系 啊，系黄色嚟噶， 系黄色嚟噶，好喜欢啊。 OK， 呢只颜色你觉得系一种有啲幸运嘅感觉？ 幸运啊，同埋我以前中学嗰阵咧，我都系黄色嘅，咁所以我就特别钟情黄色。 黄色嘅 OK， 如果你估我啦，咁你觉得阿一佢本身又点样加入电台咧？似系你会幻想，你会幻想呢个人系点解无端端会坐到喺度咧？如果你覺得我是比賽， 你們本身是不是朋友來的？ 我們本身不認識的， 本身不認識的， 是啊，我們今早才認識的， 是啊， 今早哦， 是啊，是啊， 你點解會坐喺度啊？ 係啊，你覺得佢又似係 做節目咯？唔通入嚟掃地啊？ 點解加入啊？點解嘅 intern 係咪啊？ 佢似係 intern 嘅， 似係 intern 嘅。 好， 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咗嘅， 啱晒， 啱晒啊！你系先讲我呢个就系、是，即系嗰次读大学嘅时候参加呢度嘅比赛，最后一届噶，而家冇再搞，唔知点解，系、哦、啦，咁跟住就完咗之后就顺理成章就入咗嚟做，由 part time 跟住慢慢做到而家啦。咁系一咧就系、 是、year one 嘅时候嘅 intern 嚟嘅，咁就做到而家咁样，咁就系咯。 点解你读嗰科要嚟呢度？ 哦，呢啲好死嘅啫，呢啲佢都唔系读全理啦，佢读地理啊， 虽然有个字一样，系咯，我读地理嘅， 好死嘅啫呢啲嘢。 系啦，即系我哋就系咁样样入行啦。咁你系参加选美噶嘛？嗰阵时点解会谂到一个念头，不如我都去玩啦咁样咧？ 其实我由细到大完全都冇谂过要参加呢啲比賽，咁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好蛇龜嘅人啦，本身係一個幾蛇龜嘅人，咁但係嗰下咧係真係覺得啊畢業咯喎，係咪我真係要做護士咧？定係 對人體開始冇興趣啦？ 係咪真係要去醫院咧？ 咁我就覺得都同埋我又覺得即係譬如。一直以嚟啦，由細到大啦，都一直喺一個舒適圈入面，咁都好想試下，如果走出呢個舒適圈又係點樣呢？其實真係幾難踏出嗰一步。咁但係我一交咗 form 之後就，唉，唔好理咁多啦，都交咗啦，咁就慢慢咁樣就入住。即系选港者啦， 哦、即系唔系有人碎你，即系唔系有个 friend 无啦递张表俾你，又 或者陪 friend 去， 又或者即系唔系嗰啲嘅，真系自己去拎，自己去 系啦。 O K， 唔系同埋系嗰阵有个老师同我讲，因为我当佢好似妈妈咁样， 系 咁佢嗰日我翻去，点咧？究竟我应该毕业之后去做公立医院好啊，私立医院啦、啊，定系做诊所医院啦、啊？即系诊所嗰啲啊，定系做唔同方面嘅 nursing， 定系做 research 好咧？咁跟住佢就话，其实你有冇谂过你都可能试下选港姐，无啦啦讲呢样嘢， 咁直接一下就有冇谂过选港姐？ 咁我谂系咪我平时表现唔好啊？点解你会叫我去选港姐嘅？ 通常平啲人同我哋讲系，不如你都试下收声啦、 啊，同一个语气 系啦， 同意你试下唔好讲嘢啊！ 有冇讲嘢啊？不如你试下收声啦、啊！我未试过有人叫我试下做啲咁有建设性嘅嘢， 即系等于有人同佢阿一，不如你试下唔好翻工啦。 咁我觉得好 surprise。 咁你嗰时个 grade 点系咪佢唔想派 grade 俾你？ 我嘅 grade 其实都唔差噶，但系咧，我谂系佢都相信我会做得好嘅，不过佢知道我应该唔中意，即系唔会中意做太耐啦。咁佢就话不如你尽快离开呢度啦，咁样嗰种感觉咯。咁我嗰日翻去谂咗好耐咧，又觉得，哎，即系自己都未试过，咁又其实好惊嘅，敢代表嘅。但系佢都既然讲到咁，我又觉得可以质疑紧我系咪真系做 nurse 啦。 咁所以我就最后选咗港姐。 但系再之前啲咧，有冇即系可能你知中大好兴又唔知咩系花系草啊，早花早草啊嗰啲嘢，你有冇都曾经系中过嘅咧？ 梗系冇我份啦！中大咁多靓女， 系咩？点解读咗几年都冇见过靓女？ 梳特别多噶，唔系 系咩？点解冇见过咧？ 靓咪好接噶？ 可能冇乜得住宿舍啊！嗰阵时系啊，同埋宿舍个样同你出嚟见人个样系唔同，你知噶？ 我呢个嗱，私底下问。雖然開咪講，你宿舍個樣同而家個樣大唔大分別呢？ 有化妝同冇化妝咯。咁我以前翻學都唔化妝嘅，都係好殘咁樣嘅。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就因為壓力好大啦，咁我難即係有少少難眠啦，即係可能爆好多瘡啦。跟住嗰個即係叫我去選港姐嗰個媽媽咧，就叫我喂、哎、你做咩搞到咁樣啊個樣咁樣咧嚇親佢。 你都係唔好選啊！咁 你都係唔好選啊！而家 係選之前嘅。但我就幾中意中大有個文化，就係、是、好多女仔都唔化妝嘅，又唔會著到短裙， 這個、 好好啊！ 係我哋好明白啊， 係真係 村姑啊！我哋叫 真實靚女啊！嗰啲係村姑， 天然美人啊嘛， 係啊，天然美人咯、 啊。但係你啲可能你啲 friend 平時係見開你冇化妝去上堂喺宿舍，咁當佢喺熒光幕嗰度見到你，會唔會覺得？ 边个嚟啊？你想讲边个嚟啊？ 佢哋又话我即系可能选港姐上台嗰一日咧，就好似发光发亮咁样嘅。咁、但系选完之后出嚟食翻饭嘅时候，就诶呢、這个先系你嚟噶嘛？咁样嗰啲嚟嘅。 或者食饭嘅，你边位啊？ 唔化妆啦，下次。 女神大揭秘。 好 啦，嗱，跟住呢一个部分咧就叫女神大揭秘嘅，咁就想晓华你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呢个秘密都唔系好秘密噶啦，不过我就好大食嘅。 嗯 ，OK， 我谂我唔系好中意食嘢，但系我系好想食嘢，做咩啫？ 我唔系好明嗰个逻辑， 大食系咪啊？ 唔系即系你首先， 我唔系食好多嘢， 唔系好喜欢食嘢，但要食好多嘢，系咪？OK， 你点样去知道自己唔系好喜欢食嘢呢？ 因为譬如啦，我食到好饱好饱好饱，咁但系会潜意识有一种好想，我一定要继续再食啊，嗰种好似强迫症嗰种感觉嚟嘅。但系咧，其实我未嗰阵已经好饱，好想呕噶啦，已经饱到，但系我都会继续好想食咯，即系 OK， 未必系专业嗰种食物嘅，即系我咩都会食嘅， 系纯粹系。嗰種食嘅動作，你要不斷咁去做咁樣， 可能係啊， 享受活著嘅感覺，覺得自己 活著多好。 我仲喺度啊，我有感覺啊。但你嗰種嗱，你嗰種話，雖然覺得自己唔係好大食啦，我哋試下了解佢個份量係食幾多。譬如以一個正常嘅晚餐咁樣，你其實食啲咩呢？ 我講尋日為例啦，咁我尋日就去咗個晚宴，咁嗰陣咧期間就不停食一 set 嘅晚餐啦，食完之後咧，咁搭車翻到屋企咧，樓下就會買咗杯雪糕，係啦，咁然之後上到屋企咧，食咗條雪條，然之後我哥出去宵夜嘅時候買咗一個麥當勞餐俾我，咁跟住再夜啲時候咧，可能係咪有啲腫啊個樣，去到兩三點嘅時候就煮咗公仔麵。 喂，但 OK， 你食呢個嘅晚宴之前，你其他係正常份量嘅進食嘅， 即係琴日朝早 即係晏晝啊，早餐係有食嘅， 有食有食。 嗰晚宴食唔飽咩？ 好飽啊！我但係上車嘅時候咧，飽到有啲唉死啦，好似食多咗，但係唔知點解搭到車翻嘅時候咧，我想食杯雪糕，跟住上到去見到有條雪條好似都幾好味，咁我又。食啦 ，OK， 我哋再以一个 经理暗面啱啱见到， 我见到啊，点 解佢会咁样样？ 我哋以一个日常生活，即系可能唔系出席任何活动，日常生活嘅一日，你系食嘅嘢大概系点样咧？ 麦当劳早餐 系一份啫， 一份啫， 问清楚好啲， 问清楚，原来要两份嘅。 OK， 系跟住之后， 咁食完个早餐之后。有可能叮下嘢食啊，又出去食下面啊，我屋企附近有韓國嘢食嘅，咁我成日都會落去食晏晝嘅，都可能食下啲燒肉啊，跟住然後食 tea 咧就會冇啊，食 tea 都係煮下面啊，做咩啫笑到咁？ 晏晝已經食燒肉啊，大佬， 係啊，晏晝食燒肉，食完燒肉仲要食 tea。 其实夜晚比较失控啲嘅。 我晏昼都要食烧肉嘅，但系我嗰啲烧肉系20蚊一兜叉烧拼烧肉嗰啲。 你嗰只系韩国有个端炉嗰只夹嗰只啊嘛？你嗰啲系咪嗰啲？系咯，你晏昼已经玩呢啲咯。我成日明嗰啲餐厅晏昼开系有人食嘅咩？而家我知道真系有。 有啊！ 我成日以为夜晚先多人 嘅 啫。 唔系啊，有两批嘅。有一批啲老人家咧，覺得夜晚太貴，跟住晏晝去食嘅。 但你就中意食嘅，係 咁跟住食埋 tea 之後，就晚飯又係正常份量啦。 都係嘅，會食宵夜嘅，有宵夜習慣。 上帝真係唔公平。 食梗係食啦，中意食零食啊。 但係你冇呢個嘅減肥或者係控制體重嗰方面嘅煩惱。 选华姐嗰阵咯，咁选港姐嗰阵我都冇乜点节食嘅，但系选华姐嗰阵真系有，因为身边嗰啲对手咧超劲，佢哋全部都有晒腹肌啊嗰啲啦，做运动咯。如果真系要减肥嘅话，因为其实你食得咁多咧，你系真系要做翻咁多嘅份量，你先至可以 消耗到 啊。系啊， 哇！你呢个份量系需要每日跑一个马拉松先搞得掂， 每日跑半马啊要。 好夸张啦！ 其实个底系瘦底噶咯， 系咯，因为你都要上镜各样，譬如你有泳装环节嗰啲咁，其实好自然你会谂 keep 嘅，但你完全唔需要。 咁港姐嗰阵又唔会日日都食烧肉嗰啲嘅， 咁啊， 好惊嘅，即刻 俾人影到， 有个澄清翻先， 烧肉港姐有个 title。可唔可以帮人喺 Vicky 嗰度加？ 系咪就系你加？如果改咗， 一定系佢。 改咗一定系你啊！ 下次 烧肉港姐，黐线！ 但系好啦，我比较好奇，但系如果假设第一次同男孩子出街，你会唔会有嗰种嘅叫做今晚 要 细食少少先？ 系啦，即系例如唔会去食烧肉， 第一次嘅 唔打边炉啊嗰啲啦，会唔会呢？ 应该冇试过啦，幻想唔到添。但我谂我唔会咯，呢个系习惯嚟噶嘛。但我发现原来咧，即系后来，因为我本身由细到大都系女儿国嘅，咁就可能身边好多都系女仔啦，读个科又系女仔多啦。咁然之后后来即系出咗嚟做嘢啊，或者系接触多咗人之后咧，就发现原来男仔都会几惊讶一啲女仔食嘢好多。 你啱啱見到有兩個啊！ 我見到啊，係咁笑啊！ 我唔驚訝你食嘢好多，而係驚訝你食嘢好多，你仲可以 keep 到咁嘅身形。 因為我 下先勁啊嘛！ 我唔知啊，我咧，譬如我可能我有個阿哥嘅，咁然之後佢又係嗰啲佢我食咩佢食咩佢食咩我食咩啦，咁所以佢就係一直都唔會有肚腩啊，或者冇任何脂肪啦。咁我就覺得呢啲先係正常，嗰陣就會成日都咁諗。但後來出即係識多咗人之後，就發現，其實唔係嘅，原來。我有因为咁样想控制一下啲食欲嘅，但系原来控制唔到嘅，即系所以就算 了。好似嗰啲恐怖片嘅情节咧，俾人困咗喺实验室入边咧，由细到大以为自己系正常，跟住出到嚟呢个社会先发现，原来我先至系唔正常嗰、那个。 心理龙爪手。 呢、这、一個部分咧，就係我哋一個即係新嘅環節啦，叫做心理龍爪手。係係啦，咁啊，即係想試下睇下會唔會捉到呢個心理，就係、是、個心理測驗嚟嘅。咁我哋今日咧有一個心理測驗準備咗俾曉華嚟，咁啊睇下 都好啱嘅呢個， 好 係 都係同甜品有關嘅， 係真係好啱啊呢個。 好啦，咁呢個係啲咩咧？ 呢、这、一個嘅甜品啊，就係揀你最中意食嘅湯圓餡啦。你平时都食嘅， 食嘅食嘅。 咁啊，究竟以下呢四种啊，你最中意食边款味道嘅汤圆呢 ？A 黑芝麻 ，B 花生 ，C 红豆，同埋 D 紫薯。 系啦，咁其实佢就系反映啊，你喺朋友之间嘅吸引力。 系啊，你吸引人嘅魅力， 个魅力喺边度？ 我见到啲答案咧，已经谂紧啲，即系 个味道 系 啦，反映紧啲乜嘢嘛？ 芝麻应该系嗰啲认真嗰啲，系咪啊？跟住我估翻答案，我拣芝麻， 你拣， 因为我真系中意食芝麻。 哦，真系中意芝麻嘅， 芝麻嘅 系。 其实呢个唔使做心理测验啦，我都知道佢吸引嘅喺边啦， 系咪 喺个样度？ 因为佢系美貌与智慧，佢系港姐嘛，呢个已经知道噶啦。你就 系 拣黑芝麻系咪？ 系好啦，咁我哋重复多一次俾听众，咁我哋转头翻嚟就开股噶啦。系啦，你重复多一次啊！ 我以为你重复嘅，你讲到咁样， 梗系唔系啦。 究竟你最中意食嘅系以下边一款味道嘅汤圆呢？有 A 黑芝麻、B 花生、C 红豆同埋 D 紫薯嘅。系啦，咁我哋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凌晨一刻睁开这双眼，看天际的紫蓝，沿途单车的钟叫响起，暖光照出欢颜。 三点钟之前听到有呢一首嚟自 Sunset Arise 嘅 Sunset Arise。入面嘅女成员啊 ,Tammy 呢都系曾经系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所以上过嚟嘅呢我哋就称呼呢班嘅女嘉宾叫做前度啊。转头新闻过后继续呢会有 Hira 陈晓华嘅访问 part 2嘅亦都会开股心理测验嘅部分。 求北韩放弃所有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天气方面，强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和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六点钟。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些特别的交通安排。受强风影响，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去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同样是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去每小时6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是每小时80公里降到落去每小时60公里。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啦，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而家昂坪360咧系暂停缆车登车服务，亦都请大家特别留意。跟住咧，跟进翻一啲意外啦。较早前啦，喺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快线有意外噶。咁不过啦，虽然意外清理咗，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过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就系较早前咧，喺青马大桥去机场桥面快线有意外，虽然意外清理咗啦，不过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较早前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的坏车亦都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回复正常。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嘅安排，喺九龙区方面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嘅慢线因为有水雾急收，影响到而家车龙啦，排到接近亚街路街。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浙江街慢线亦都有修路工程，龙尾仍然排到过去学园街。在新界区方面，路面情况受到大雨影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丁九。最后再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天宇路话大家记得要小心驾驶和保持忍让，亦都要在视线受阻的繁忙路口特别留意交通情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咪，猪仔是啱肥咗啊！ 梗系啦，我哋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冷气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同抽湿机，所以猪仔前啱帮我哋储起唔少悭到嘅电费。 原来是这样， 还要留意标签上标明的每年耗电量，比较不同型号可以悭几多电费。想知多啲，就睇翻机电工程署网页啦。 认住能源标签，悭电又悭钱。 香港漫画坛大师黄玉郎先生，我都好想成为一个漫画家，可唔可以传授一招半式俾我独步江湖啦？ 画画咧，个画画得好咧，系入眼咯。但你故事編得好呢就犀利啦，係入心。 如果你都想聽多啲有關動畫、漫畫、遊戲、電競資訊嘅話，記得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尋常事認真做時段內，由我子龍主理嘅慢動作啦。 各位大家好，我係黃玉郎，你而家聽緊係慢動作， 真係慢動作。 我是小纪廉，当年只封魔万千少女，到今日仍然令一位大叔深深着迷。 电视节目大叔又如何，今集我是回忆收藏家，专访鍾意乜都做一餐的大叔 Daniel。 除了收藏大量小纪廉产品之外，他还有文具、玩具、草到酒楼筷子套，摆到一屋都是，究竟为乜？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晓华，作为香港小姐同国际中华小姐冠军的你，觉得波城参加咩比赛会攞冠军呢？ 做导游的比赛，因为我觉得你读读地理嘅，系咪咁样可以容易睇 map 啊？ Hello， 我是2018年香港小姐陈晓华 Hira， 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今日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咧，就系有刚刚新鲜出炉嘅国际中华小姐冠军，同时亦都系啱啱嗰年嘅香港小姐冠军双料冠军陈晓华嘅，系啦。咁我哋啱啱就开咗个心理测验啦，重复一次就系、是，究竟你中意食嘅边款味道嘅汤圆，包括有 A 黑芝麻、B 花生、C 红豆同埋 D 紫薯。 系咁啊，晓华系拣咗 A 嘅，咁我哋而家先开股 B、C、D。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花生嘅朋友，代表你够聪明，同你一齐有亲切感，令到身边嘅人都想接近你，同你成为好朋友。拣咗 C 红豆嘅你，代表你性格豪爽，就算别人讲嘢挑衅到你都好，你都会扮唔知情，唔会摆喺心上面。所以喺团队里边，你系一个好嘅领袖嚟嘅。而拣咗 D 紫薯嘅话，代表你做嘢叻，人脉广。朋友成日找你帮手解决问题，那究竟今日我哋嘉宾拣嘅又代表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晓华拣 A。 系， 头先你觉得黑芝麻，你话觉得似系咩话？ 认真啦，系咪啊？ 你系纯粹喜欢黑芝麻嗰、那个？ 纯粹喜欢黑芝麻。 你系咁睄个答案咯、啊？你 因为其实我好多都想拣啦，但系我平时食开系黑芝麻。 Oh, OK， 如果唔系，即系心理测验，你嗰四隻都会食一粒噶啦，应该。 好啦，究竟啊， 黑芝麻代表咩呢？答案系你嘅魅力嚟自于值得信赖、默默忍耐。 我觉得呢个系同我星座好似啊。 你嘅星座系 摩羯座啦， 即系白羊系嘛？ 山羊。 啊，山羊座咩啫？你知咩？ 连 讲你都唔知啦。山羊座 同佢 describe 嘅系一样咯。 佢呢度嘅 describe 就系话，你首先个性比较强啲，你唔中意麻烦到人啦。 系啊，真系噶，我唔中意麻烦。 即系会自己解决一啲问题嘅， 自己解决。 跟住就系觉得你好信得过，同埋好乐观嘅。 你信唔信得过啊？ 信得过， 信得过。 都点样咧？ 海面一定请得晒嘅啲嘢食，我就信得过你，信得过你。嗌多咗唔怕，剩翻啲烧肉，我信得过你噶，你搞掂佢。 跟住亦都有讲话，唔单止工作上面，感情方面处理都系咯，觉得你系可以自己处理晒一啲事情， 系咪？ 即系情绪上啊，各样系咪？ 而家都系嘅，我谂。 最尾嗰句啦，你要问啦， 感情方面咧，其实你内心系有啲孤单 嘅，有啲孤单。佢咁清楚我而家嘅现况嘅， 即系系啦，佢应该讲紧就系你平时俾人感觉好可靠、信得过，好似好积极。但其實你收埋去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心裏面都會有孤單感覺。呢樣嘢你覺得算 唔算？唔係個個都會嘅咩？即係你哋自己一個嘅時候都會㗎。 咁你又冇踢爆個心理測驗？唔 係，好準好準好準。 但係喺呢個叫做感情嘅世界入面，你多唔多去做依靠人哋嗰、那個，定係人哋依靠你多啲？ 我覺得我依靠人多啲喎。 哦，反而你覺得你依靠 即係精神上依靠人，但我行動上咧係獨立，即係好獨立嘅女仔嚟嘅。咁但係可能精神上我需要人哋鼓勵啊，或者可能有啲咩事都會同其他人分享啊，即係朋友啊，或者係屋企人都係。 OK， 咁即系换言之，当你面对问题嘅时候，你唔需要嗰个人系俾一个实际嘅解决方法你，纯粹喺隔篱，其实你得噶， 系啊， 你得噶，快啲食晒佢啦，咁样嘅， 不如你听翻讲嘢啊， 即系你需要一个即系陪伴多过系实际解决噶咯， 系啊，同埋一定要系有诚意嘅陪伴，你知有啲朋友咧可能会系啊好啊，你教啊，你得噶，你得噶，即系可能系敷衍我噶嘛，跟住但系我会中意啲即系可能好认真同我讲你得嘅， 呢个关唔关你做 nursing 事，即系可能都希望另一半系有耐性啊，系听人讲嘢啊嗰啲咧。 我覺得關我由中學讀女校開始事嘅，因為嗰陣咁你身邊冇男仔噶嘛，你做咩都應該係要自己搞掂啦。咁嗰陣開始就會覺得，唉，有啲咩都係自己獨立啲，即係唔好靠人啊。咁但係讀 nursing 咧就係好清楚咩陪伴啦，即係可能你喺醫院嗰度見到啲婆婆啊，你知道其實你講一句説話，好真誠咁講一句説話咧，對佢嚟講已經好大欣慰咯。咁所以我覺得，我都重視呢兩方面嘅嘢咧，係嚟自中學啦，同埋讀 nursing。 你而家試一下一個情景，波成十幾年冇拍過拖啦， 我要 嚟緊 肚痛添， 唔係十幾年冇拍過拖，你要鼓勵佢，放心啦，你今年一定揾到一個嘅，用你最 真誠、 最真誠、最有同理心compassion。 十幾年冇拍過拖啊！十幾年冇拍過拖，不停重複呢個情景。 用翻當年你 miss 佢，不如你考慮一下自己一個人都係。 你會點樣呢？即假設你要輔導佢啦， 係咪我有咩問題啊？ 唔係啊，你好好啊，你真係好好啊，兜唔到啦。 我想講，但係佢講咩都得嘅，其實佢咁樣一行出嚟同你講，你係咪都滯啦？係啊，你幫我食埋啲燒肉啊！好好好，我幫你食啊，我幫你分擔啊，咁樣。OK， 喂，但另一樣我想問咧，因為你話另外一個特質就係覺得自己要獨立啊嘛。以前讀女校嗰時候會唔會大家成班女仔嘅時候都話，將來我哋唔可以靠男人，我哋要靠自己。有冇呢啲？ 請問你睇咩年代嘅劇咧？ 冇，係睇八九十年代嗰啲戲。 冇講呢啲，我哋身邊嘅朋友都有拍拖嘅，咁佢哋一睇就知唔係，我要靠自己呢啲唔係啦。咁跟住然後。冇啊，但系佢哋俾我嘅感觉都系好似兄弟啊咁样咯，即系虽然佢哋女仔啦，但系佢哋系全部都好独立嘅，咁亦都唔系好嗰啲小鸟依人啊。 咁如果你自己喺拍拖里边，你会唔会你会唔会有小鸟依人一面咧？ 梗系有啦，好多变噶。 有啲咩面呢？ 有啲咩面？其实我觉得我对住男朋友嘅话，都会系小鸟依人。咁可能譬如如果有啲好认真嘅 moment 啦，想同佢哋分享嘅时候呢，我就会希望佢哋陪即係陪住我啦，唔使讲咁多嘢。 咁你而家心目中有冇话一个咩嘅男仔会最吸引到你呢？ 咩嘅男仔？我觉得有主见啦，幽默啦，幽默真係好紧要。然之后认真啦，专一囉。但其实呢啲呢係即係第一次見面是不會知道的，但是我是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的人的。 哦，是如何知道自己是這方面的人呢？ 因為這麼多個男朋友都是一見鍾情，有些是可能我直頭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一見鍾情，但 是對他有好感，可能我會反而想 主動， 是不是， 你做 主 動，主 動這樣，主動一點這樣。 今天有沒有這個感覺？ 今天大家傾得很開心啊。是不是還有下一個環節？ 我們轉頭再見過你，當不認識我，我們再見過。 我都想問問的啊，你又真的夠坦問，訪問未完的大佬，我們留在最尾先問嘛。哎，沒心機了，你搞到我。 女神實驗。 有一個情景題給曉華來的，這個情景題就是啊，若然啊，你自己要做一个生意嘅话，你估你自己会做啲乜嘢呢？ 系啦，就好似我哋咁新开张 几个礼拜啦，已经。 我想开一间 speed dating cafe。 哦，我以为系烧肉 cafe 添。 可以系食烧肉嘅嗰间 speed dating 嘅 cafe。 系啊。 可唔可以做 VVIP 啊？ 即系每次约会都会有出现嘅。 系，我每次都会嚟噶。 咁积极嘅我。 OK， 点解咁特别系呢一样嘅？ 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聽好多朋友分享啦，佢哋即係可能識人啊，或者係識朋友。咁 speed dating 未必一定係識男女朋友噶嘛，或者你識朋友都係啦。咁你而家好係好發達嘅，即係用電話或者點樣啦。但係其實有好多譬如可能係做網友嘅，咁約到出嚟見面咧，就覺得啊、哎，好似有啲唔係好。即係有啲可能係呃人噶嘛，詐騙嘛，咁我就想俾佢哋可以喺一個安全嘅環境下去認識唔同嘅人咯。咁而我又有機會可以見證呢一幕， 咁我都覺得幾好，好似可以幫到好多朋友咁。 嗯， 你都要參加。 要啊，要快啲開。你早啲開，等我成為會員啦。 好啊，好啊。 咁但係啱啱你話係用一個 cafe 嘅形式噶嘛？點解會又係揀 cafe 嘅？ 因為其實 cafe 係好舒服啦，因為我平時咧係如果冇嘢做嘅時候，我中意喺 cafe 度睇書。 嗯， 我中意自己一個喺 cafe 度玩下電腦。咁我都唔係好中意留喺屋企嘅人嚟嘅。 如果你喺嗰度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個男仔埋嚟，跟住想撩你傾偈又好啊，想同你做個朋友，或者問你攞電話，機會大唔大呢？喺你身上發生嘅話， 攞電話唔得啦。 係 Instagram 或者 link Facebook 啦， 都可以嘅，都可以。係，但係如果有人咁樣走過嚟問我攞完電話或者攞 Facebook 嗰啲咁樣啦，咁、我諗我下一秒就會走咯，即係唔係即係俾完佢之後我就會走，因為我會開始覺得唔舒服啊，即係可能會有人望住啊，覺得咁，所以我就會離開嗰度。 係。但如果佢直情係 坐喺度同你傾，同你傾偈咁樣， 真係想認識你咁樣，你抗唔抗拒咧？ 係啦，即係行過嚟，妹妹仔，不如你傾下偈啊！ 係你嚟 嘅，太鹹濕啦！ 太鹹濕，係啦，係小姐，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 都好鹹濕啊！ 好 awkward 啊！ 係呢個人嘅問題喎， 不如你做啦！ 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 啊，小姐想問呢個位有冇人坐？我介唔介意我坐低？ 咁如果隔離好多空位咧？今日好尷尬、啊。 我冇，其實我想同你傾偈。 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啲啊，好啲啊，係啊。你頭先嗰個係 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 可唔可以同你 勁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啊？ 我俾多個情景，即係由於基於你個護士嘅感覺啦。如果嗰個人個樣係擺明好唔開心嘅， 嗯， 即係可能即係我哋經常有呢啲情節，就係、是、個人好唔開心，然後佢個樣好單落。你可唔可以同我傾個偈？咁你嗰下嘅反應會係點咧？ 我会傾啊，但系我会有啲惊佢同我讲，如果佢可能 即系谂傻事， 系啦，谂傻事，我应该揾啲咩人帮佢好咧？即系我唔可以，即系听完之后唔可以就咁啊、哦！你千祈唔好咁谂啊，咁就完噶啦嘛。 嗯， 咁我可能我攞佢电话，跟住 refer 佢落去啲、social worker 度咁样咯。 OK， 咁我谂到应该点做啦，对你 再嚟多次，跟住 再 action take three。 可唔可以同我傾個偈？ 你都令到佢忍唔住要爆笑， 我太有喜感啦！件事， 你係咪扮緊梁朝偉啊？ 扮梁朝偉啊！ 你係咪想扮梁朝偉？ 我個腦係諗緊梁朝偉啊！ 我俾一次機會你， 唔好啦，算啦，我放棄。 我哋去最後送禮物嘅環節啦。嚟到最后呢，我哋就将咩礼物送俾希华嚟嘅，系啦，咁啊，你出咗个题目就系、是、四月嘅东京， 嗯， 系啦，因为好想去旅行噶嘛， 系嗰啲。 而家南南放假咧，即系如果你想四月，譬如而家去个东京咁啊，系咪都 尴尬讲呢个问题？ 系比较难嘅。 其实我谂放假暂时我自己唔会放自己假，咁、当然我都会可能好想去旅行啦。咁但系如果即系随时想 ready 嘅状态，系即系接受唔同嘅工作。 你可以谂下十月嘅东京啊， 系 我都谂紧十月一起去。 十月有咩睇啊？ 唔知啊， 红叶啊。 系咯， 冇嘢睇， 冇啊，谂 食咯，净系 谂住我睇你咯。 如果你去边度，佢就跟住去睇你咯。十月嘅东京， 十月嘅东京， 陈晓华。咁啊，平时收礼物嘅你咧，你系中意实用型啊，定系嗰啲无关痛痒、无谓为为你都 OK 嘅咧？ 无谓为都 OK 噶，实用型我可以自己买嘛。 哦、 嗯，点解今日好无谓嘅？系咪？ 唔系，你知道系喜好啊？ 你收过你觉得最好嘅嗰份礼物，你会觉得系咩咧？即系可以系唔止系男朋友送嘅，可能屋企人啊或者 friend 啊送嘅，你觉得最好嘅礼物？ 最好嘅礼物啊！我突然间讲嗰样嘢系好实用嘅添、 哦，就系、是、我忽然以为佢啲好伟大嘅嘢，爸爸妈妈赐予生命俾我， 呢一份礼物真系最 好伟大， 生咗我出嚟啦。OK， 我收过份礼物咧系好衰格嘅，突然间想讲好衰格，但系有一次收嗰份礼物咧系一杯柠檬茶啦，咁、我收到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啊，杯嘢饮饮啦，跟住但系一饮嘅时候咧系豉油嚟。喷咗出嚟啫， 啲咩場合收到啊？呢個 係其實交換禮物嚟嘅，咁、其實係玩衰格啲嘅禮物啦。咁但係我冇諗過收到一包檸檬茶已經好慘噶啦嘛，跟住你仲要入邊係豉油啦，仲要 feel 即係一大啖咁入。係， 因為你睇唔出嘅， 睇唔出、啊。 但佢有心機啊， 勁有心機，我好欣賞，都幾中意嘅。 可以， 好嘢， 好嘢， 深刻啊呢、這個。 好啦，咁啊到我哋送禮物啦。 好。 你送乜嘢咧？一， 你先啦。 做咩？你惊啊？ 我惊啊，其实。诶，我先啦，好啦。 好紧张啊！ 好啦，究竟四月嘅 东京啊，我去咗佢哋即系日本政府嘅嗰个旅游网嗰度睇咧，系推介去睇呢个樱花嘅。 嗯，系啊。 咁我第一下都系捞到樱花啦。 系。 咁睇樱花最紧要系戴啲咩咧？ 太阳眼镜。 你戴太阳眼镜又点睇樱花咧？ 戴。 都话俾你知啦，就系、是、戴啊。诶、我搣架 车， 冇错啦。我本身住买餐盒嘅、 哦， 但系由于咧，即系如果你就算唔记得带餐盒，你去到嗰度咧都可以买嘢食啊嘛。 系， 但你就不能忘记带呢个嘅嗰啲咩坐垫啊， 好实用啊！呢、哦這个 系啦，由于我哋都系中大到长大，都知道咧 坐垫系非常之重要。 系啦，啲草地你睇落好似好干净， 系， 但系你坐落去咧。就一撇嘢咁樣嘅，所以坐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我就買咗坐墊。 終於係粉紅色㗎，好開心。 而最重要嘅係咩啊？我買咗一人用嘅， 即係冇你份， 咁即係可以一齊坐埋一齊逼啲啦。 哦，好嘢好嘢，嗱， 耶，多謝， 好實用啊！你呢個 一人用， 係 我特登買一人用嘅，就算唔係我同你坐，都唔俾第二個同你一齊坐啊！ 我得唔到，我都唔會俾你有。 好啦。四月的东京知唔知最多是咩？ 人咯，东京人， 日本人、啊、第二就是呢个樱花啦，当然我都睇到，但系我呢个真的很把鬼嘅。我本身要买个旅游书俾你啊、哦， 我有谂过 ，你会谂买一样系啦，但我觉得唔知道 实在太把鬼啦。 因为我觉得你开这个是因为你冇办法去得到，但你又好想， 系 啊， 想去 啊，系啦，咁我一样可以望住，真系好把鬼啊呢、这个。一个樱花的花瓣，送你一片樱花的花瓣，呢、这个系咩嚟嘅咧？呢、这个系可以贴喺度，可以写嘢上去嘅。 咁有冇得拆噶？ 有啦，可以准备埋一个白板笔。 哇！哇哇即系好似当白板咁样啊？ 冇错啦，你贴喺一个地方， 你写完又撞板， 写完又拆。 拣边个好啊？ 写完又可以拆。 我想即刻试。 支笔好正咯、啊， 支笔梗系正啦，呢支有埋个擦擦。 你支笔、啊， 特登拣呢支白板笔系有个擦头喺个头度。 系啊， 你唔好，你唔好，你讲多次呢个系咩头啊？ 擦头。 系啊，我就唔敢乱咁读嘅。 好 尴尬呢啲字眼， 你自己谂咩啫？好啦，两份嘅礼物啦，一个就系坐垫，一个就系可以记事嘅一个樱花样嘅白板仔。你会揀边一份礼物咧？两个男仔送俾你嘅话， 我觉得两个都好有心思，因为咧佢哋两个都系粉红色啊， 系 劲中意。 系， 我揀霹雳呢个。 吓，我以为佢会揀你嗰个。咁不如你嗰个俾我啊！ 佢胜出嘅位置系， 因为咧我以前咧我都好中意同朋友去 picnic 嘅，虽然喺香港啦，但我永远都系冇坐垫，即系我系真系好需要坐垫。虽然佢系一人用嘅，但系咧佢起码可以垫到嘢食，因为我哋成日去野餐咧最缺嘅嗰样嘢就系坐，即系呢个咁样。 系啊，即系你唔记得带嘢食，唔记得带嘢饮，可以即场买嘛。 但系 你好难可以即场买到坐垫呢样嘢啊！ 真的很难即场买。 系啊，我今朝仲看二至三人、五至六人同一人。 系 有咩买五至六人啊？ 因为我就谂住可以逼埋一齐啊嘛。 因为佢就为自己着想咯。啊，估唔到你拣呢、這个，但系而家冇得去、啊，跟住逼拣呢个，你用唔到。 我哋可以香港逼嘅啫。之后我哋 去佐敦谷嗰度， 或者出边我哋停车场嗰度都有片草地仔， 我哋喺嗰度扮停咁样啊。 劲多车隔篱。 喂，但系今日多谢晓华上嚟啦，咁、 okay. 啊，希望你好快可以去到东京嗰度睇樱花啦，咁系啊，预祝你下年啦，谢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无论难暖都早起，百些心机精挑细算，要与你去细看那份甜味不会腻。还可照顾任你，简单不过的惊喜，清汤加些葱花，由着我与你，这配得总是平淡都细腻。如果与你一起。青菜半碟 还是培根沾最有价，诚然我已准备你来家，别要太过心烦，如做早餐按部就班，若拼搏太艰难，若世界太规限，在这里放心休息再出发。中休息半天看看戏，放放假美梦随便可细味。 将呢只歌送俾我哋今日嘉宾陈晓华，唔知佢今日食咗咩早餐？ 烧肉， 差唔多啊，够钟晏昼要食烧肉啦嘛，佢都够钟啦，三点几。 我哋呼吁大家去到阿 Hira 嘅 Wikipedia 嗰度加佢一个嘅爱好 烧肉讲者，或者你喺佢嗰啲相度留言叫佢够钟食烧肉啦咁。会一炸人咁样留言啦，听过有呢个谭杏蓝嘅新歌早餐歌嘅，今日提提你天气啦，而家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而雷暴时间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午六点钟，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嘅。 系咁啊，就喺啱啱嘅三点零钟咧，已经转咗做呢个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 大家留意啦。咁啊，今日 Hira 嗰个样咧，我哋都摆咗上网，咁可以上网 search 啦。港台嘅 Facebook page 或者 search 我自己啲后援会都有嘅。啱啱嗰条野餐片啊，摆上网俾大家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历时一个钟。新界北部，尤其是上水一带受大雨影响，上水录得超过七十毫米的雨量。山顶缆车话，由于有树木倒冧，暂停服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關注醫學界提出的第五個豁免海外專科醫生實習要求的方案，認為只是針對專科醫生，對各機構的年期要求不是一視同仁，已經要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和持份者商討是否有更好的方案。林鄭月娥說，醫管局嚴重短缺的不單止是專科醫生，前線醫生亦都不足，衛生署有直接提供給病人的服務。他希望醫學界不要認為在公立醫院服務的醫生特別卓越，又說明白未必是醫學界的想法，但觀感亦都不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對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用了兩個鐘頭都未能夠選出主席，感到非常失望和遺憾，而近日再次出現流會。他又說，有議員希望他下台，若果議員作出不合作抗爭的行為，難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他認為目前沒有方法解決，自己未必有政治能量去處理。林鄭月娥說，上任以來已經展示最大的誠意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但目前去到一個地步，憑她個人能力很難改善。馬來西亞繼重啟東海岸鐵路計劃之後，又宣布兩年前突然叫停由中國和大馬財團合作的大馬城計劃。總理馬哈蒂爾說，大馬城計劃的開發成本達到1400億馬幣，建造10000間房屋，相信計劃可以吸引更多金融和科技企業進駐。大馬城原本是一馬公司的項目，前總理納吉布在2011年提出，原定去年動工，但是一馬在2015年12月宣布以74億馬幣將項目的 60% 股權出售給中國中鐵有份的財團，交易原定在2016年6月完成，但大馬財政部前年突然取消交易。 分析認為馬哈蒂爾去年五月再度執政之後叫停多項涉及中資的計劃，但是經過近一年的磋商和談判，兩國關係回暖，他月底訪華被視為是對中國釋出善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六点钟，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一个电车服务嘅更改啦，咁就系咧受到塌树影响，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嘅，咁就因为有冧树，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需要暂停。咁另外咧，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咁就因为天气情况咧又改善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回复到每小时100公里。跟住啦，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意外噶，影響到一大車多，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咁就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對開有意外，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喺隧道方面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排到過去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落灣仔暫時正常。紅隧嘅九龍入口咧，就係收費廣場對開一段車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受冧雪影響啦，紅棉路上山近住愛都大廈一段亦都係擠塞噶，龍尾排到過咗動植物公園。大坑道上山咧，亦都係車多繁忙。司徒拔道落山咧，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東山台。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喺九龍區受水務急收影響，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線咧係暫時封閉，而家龍尾仍然排到去亞街路街。咁就受水務急收影響，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線係暫時封閉，一大車多，龍尾去到亞街路街。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揸車緊記時刻守法忍讓，做個精明駕駛者。咁另外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都係生效噶，記得要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做生意最紧要整靓个招牌。 为咗公众安全，屋宇署每年都会喺目标街道大规模清拆违例招牌噶。 咁点保住个招牌啊？ 要用呢一招招牌检核计划，请合资格人士检查，有需要就加固，再向屋宇署提交安全核证。通过检核嘅招牌可保存五年，之后重新检核，否则照拆。详情请打26261616或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多成、子豪，如果要摆一只 Kimmy Five 嘅复活蛋喺屋企，你哋觉得应该摆啲咩喺入边呢？ 天怡，我谂到啦， 我都谂到啦， 我都谂到，一齐讲啊！ 自己 大佬啊， 会唔会太逼啊？ 一家人逼喺个复活蛋里边，咁咪够温馨咯。 二台为你加添爱。 第十二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香港足球志》《职业足球五十年》，作者莫日峰、黄海荣； 《东方堡垒》《香港军事史1840至1970》，作者邝志文、蔡耀伦； 《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作者程翔。 公众投票已经开始， 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12thbookprize 进行网上投票。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7啊，提一提你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咁跟住之后咧，就有呢个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6:00。咁啊，另外咧，新界北部嘅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大家留意啦， 好啦，咁啊，嚟到咧3:30之后咧，就系呢个嘅笨毒兵团啦。 冇错， 今日拣嚟嘅呢样嘢咧，都同今日好有关系嘅。 系咩啊？ 就唔系同复活节有关，唔系同兔仔耳有关啦， 同星期六有关， 同星期六都冇关， 冇乜太大关系， 冇乜关系，系同今日嘅天气有关嘅。 俾雷劈啊！ 俾雷劈， 避雷针啊！今日推介， 今日推介出街带支避雷针，唔系，系同个落雨嘅天气有关嘅，大家听下啦。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喺呢啲落雨时候，如果你都想踢波，但系又怕出到去咧，会令到你个袋啲嘢咧湿晒，即系可能啲银包啊、电话，所有嘢都湿晒嘅话咧，就推介你买一款嘅防水袋。嗱，呢款防水袋咧，主要咧成个袋都系用胶去做嘅，而且系冇拉链嘅。唯一嘅开口位咧，就系喺个顶嗰度咧，有一个用几折折埋，再用个扣扣住嘅一个开口位啫。咁如果用呢啲咧，相对地就可以咧防水好多噶。就算你落雨踢波啊，入边摆啲衫裤鞋袜啊，又或者摆电脑啊，摆电话咧，湿嘅机会都会细好多。咁当然啦，如果你真有啲嘢完全唔湿得嘅，咁你都冇理由拎去踢波㗎，例如你都冇理由拎部手提电脑出去踢波，整湿咗我都帮你唔到㗎。所以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呢，考虑一下买个呢啲防水袋，如果有需要嘅时候，无论系去游水又好，落雨踢波都好啦，可能可以用得着㗎。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听到你讲防水袋，我即刻要醒起一件事。 等阵先，要补一句嘅，即系录呢段嘅推介嘅时候就今朝啦，个天气未咁恶劣嘅，即系虽然话落雨踢波，咁但系即系虽然好多时好多人都会做啦，咁但系都要即系提一提大家嘅，即系如果你去到呢啲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啊，就千祈唔好出街做运动啦，留意翻个天气嘅。 而家听住嘅你咧就唔好啦，呢个天气，除非你而家温哥华啦， 系 咁啊另计啦， 咁啊另计。 而家喺 加拿大、 澳洲咁样， 系咪？ 你阳光普照，我冇理由阻止你踢波嘅。 系纯粹即系可能平时可能即系有少少雨，落雨湿湿，咁但系又未到有雷暴警告或者有暴雨警告信号嘅时候。咁你就用得着呢个防水袋啦。 係啊，我真係醒起一件事，我成日都话阿一系一个好男人。因为嗰次去踢波嘅时候，跟佢踢比赛落雨，佢真係有带袋去。佢嗰啲呢黑色嗰啲。 哦係嗱、啊、好啦。 係啊，所以我即刻諗起嗰件事，黑色嗰啲垃圾胶袋啊。係啦，我先讲黑色垃圾胶袋啊，其实我觉得都系防水袋嘅一种嚟嘅。 留我做个垃圾，长留恋于你家。 佢嗰次带一个黑色垃圾胶袋，佢拎出嚟，我就谂住笑佢攞咩出嚟啫？做乜嘢？我唔知啊，因为我平时踢波落雨天咧，啲同学真系冇人会带一个咁样嘅袋。于是乎佢就睇嘢啦，咁样就仰开佢，哇！好大阵嗰啲胶味，好大阵垃圾味。 然后佢小心，仲要嗰款胶袋系嗱，你唔系屋企垃圾桶嗰只， 系啊，系你后楼梯嗰个垃圾桶嗰只， 后楼梯垃圾桶嗰只，即系好大型。圆形黑色胶袋，有阵黑胶味啊，唔系唱片黑胶啊，系黑色胶袋味啊。 系啦，佢就将所有嚟踢波队友嗰啲袋塞晒落去嗰啲黑色嘅大垃圾胶袋嗰度。咁我就觉得哇，好聪明，好负责任啊！呢个 可以用英文赞我一次聪明。 You are so responsible. 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clever. You are a good guy. 系啦。嗱好啦，呢样嘢咧，其实咧呢度有几个变奏嘅，即系嗱落雨踢波，即系当然就再提多次啦，唔系呢啲暴雨警告信号下踢波啦。 系 平时可能春天啊、夏天嗰啲落雨，即系总系会踢波嘅情况下咧，我系有面对过呢个嘅问题嘅。 好啦，第一步就係用呢啲膠袋去踢波嘅。咁、最簡單呢，即係如果你話你唔想用錢買任何嘢呢，咁你屋企一定有垃圾袋啦。又或者嗰陣時幾時開始有呢個嘅概念，就喺宿舍住啦。宿舍住嘅時候呢，啲阿姐係提我哋嘅，即係嗰啲清潔姐姐提我哋呢，喂，你拎個垃圾袋出去啦，就裝住我哋嗰啲書包。咁如果你話你成隊波七個人，其實一個大嘅垃圾膠袋呢係夠用嘅。而且如果嗰日嗰啲雨水係相對地乾淨嘅話呢，你翻屋企點樣即係有佢風乾下呢，其實係可以再重用一至兩次啦。即係如果你冇磨穿嘅話，咁呢個係最簡單嘅第一步。 recyclable。 好啦，咁第二步啦。咁如果你話你唔係要裝曬成隊人嘅嘢嘅話，你純粹係你自己可能啊，我哋比較貴重啲唔濕得水嘅，即係你話你啲波衫啊、波撥有佢濕水嘅話咧，比較唔濕得水嘅，可能係你個電話啦、 啊、 你個銀包啦、紙巾啦，咁你可以攞啲咩咧？係可以攞咧，咪有嗰啲密實袋嘅，皇家藍變綠啊、哦！我有時去行山咧，又或者去踢波咧，係會帶一個咁嘅袋仔嘅。 沙灘我都會帶㗎。 係啦，咁你就將嗰啲電話啊、MP3 啊、MP3 啊、MP4 啊、MP4 啊嗰啲擺曬落去啦，嗰啲誒電子產品就擺曬落去啦。咁呢個係第一步，就係、是、用一啲比較簡單嘅膠袋。係啦，咁第二步咧，我自己都有試過嘅。个效果未必系最好，但系都可以大家买嘅，就系咩咧？一啲防水嘅雨粒啊， 雨粒系边种啊？ 嗱，嗰种雨粒咧就唔系俾人着嗰啲雨粒，系书包嘅雨粒。嗱，我几时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啲叫防水书包雨粒嘅咧？ 喺边度？ 好似好咸湿添呢个名， 防水书包雨粒。 个雨咧系落雨个雨。 梗系啦，唔系边个雨啊？你谂到 系啦， 雨落个雨啊， 雨落个雨系啦，又或者语言个雨 啊， 雨粒好啦，小雨点，我记得呢首歌系 小雨点温暖我心，得得得得得得，广告歌嚟噶嘛，系嘛？ 唔系，一个日本嘅女明星啊， 哦系咩？ 系啊，喺手下留情学识就算啦，再揾翻啦。好啦，咁即系嗰个雨粒咧有咩用咧？就系、是、你个书包嗱，咁我喺边度学识咧？就系、是、我买咗个嗰啲，我咪好喜欢买书包嘅。我有次买咗个千几蚊嘅嗰啲行山书包咧，或者行山背囊咧，佢个底嗰度咧系有个拉链嘅。咁、那个拉链一打开咧、原来就有个防水嘅雨粒啦。 我以为跌晒啲嘢出 嚟啊！ 个底度， 佢个拉链位系俾你摄个雨粒入去啊，即系佢跟一个雨粒啊。咁、所以当你落雨嘅时候咧，个雨粒就笠住个书包，咁、就可以防水啦。咁你系可以零零舍舍咧去深水埗啊或者旺角嗰度咧买一啲咁嘅防水雨粒嘅，20蚊左右啫。咁佢纯粹一个好似一个龟壳咁样嘅一个雨粒，咁佢橡筋 边啲啊？你咁 系啦，橡筋口咁又箍住个书包。 好似平时啲人洗头嘅时候唔想湿头， 罩住。而家佢就加大版， 罩住个头，转咗罩住个包，系啦。 唔系罩住个包，系包住个头。 咩啊？由罩住个头变成罩住个书包， 系啊，有个头变咗做个包，啱啊啱啊。 系啦，咁之后咧，咁但系呢个有啲唔好处嘅，就唔系个个书包都啱用嘅。 哦， 系啦， 睇 size 啦要。 诶，唔系睇 size， 系睇你书包嘅 cutting 啦。即系如果你书包嘅 cutting 嗱，有啲而家有啲书包或者有啲背囊嘅 cutting 咧，佢嗰条书包带咧系同嗰个嘅开口位系冇一个空间嘅话咧，咁你嗰个橡筋位咪冇地方可以俾你箍咯。 哦， 系啦，咁所以系比较可能嗰个佢会有啲位系俾你箍到，你先至可以用得着嗰个书包粒嘅。 系， 咁但系佢防水嘅效果都系唔差嘅。 Okay. 好啦，咁去到第三步咧就係今日介紹嗰種咧，成個都係一個膠袋咁樣，一個膠粒嘅防水袋啦。 我今朝 send 咗個俾我，好似嗰啲打拳嗰拳套嗰啲質地， 有嗰種感覺嘅 質地 係 啊。 咁佢嗰種嘅防水嘅情況就係基本上就完全防水㗎啦。咁其實佢原本嘅設計咧係俾人玩一啲水上活動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個 tips 啊，如果你攞去玩呢個嘅，即係攞呢個袋去玩呢個水上活動嘅話咧，其實係應該要留一啲空氣喺個袋入邊嘅。 點解啊？ 咁个原因系啦，如果你个袋唔小心跌咗落个水嗰度，咁你成个袋都会浮喺面，而唔会沉落水底咯。 哦、 所以点解佢嘅设计系咁样，就系、是、俾你可以摆啲空气入去啊。咁但系有啲嘢要留意嘅，即系始终呢个袋咧，佢全部都系用胶去黐嘅，即系佢冇联线啊，冇剩咧。咁所以佢用胶去黐咧，咁你就不能成日孭一啲重物啦。咁所以你就 系 啦，即系、就是、一啲即系可能你手提电脑。或者你冇可能擺兩個啞鈴入去啊，大佬。咁你咁所以嗰個膠就會好容易甩嘅。 咁所以就你要留意究竟定期用完嘅时候要检查一下究竟佢啲接口位有冇烂呀破损呢，就会喺嗰啲位漏水囉。咁、哦、但係我睇过个价钱嘅。 几钱呀、啊、呢、這个你头先嗰个都要成千蚊啦、啊、你本身嗰、那个连埋个防水套嗰、那个。 係呀 ,20 蚊啫。 我、哦、呢、這个 深水埗嗰啲胶呢 ,20 蚊左右有一个㗎啦。 抵玩喎、 啊。抵玩㗎。 同埋有你啲 friend 好啊，去玩水上活动去沙滩呢。你戴咗之後，我唔使戴啊嘛。 係啊， 係啊，你身邊有啲女仔啱噶啦，攞、欸、你個電話嚟啦，咁啊可以 佢、哦、大部分咧，我暫時目測啦，即係喺深水埗目測到咧，其實佢哋主要嗰個叫做size 個容量最多都係30L嘅啫。咁30L即係我而家孭緊嗰個30L左右。 30L 啊，係咪啊？30L 啊，30L。咁應該話佢個袋嗰度寫30L咯。我唔知佢系咪真系沙裂咯，就好似啲嘢饮全部都写小冰嘅， 系啊， 系咪真系小冰啊？ 小糖噶， 系啊，系咪真系小糖啊？ 肥咩？ 唔系咯，咁佢写沙裂嘅，咁大约可以摆到啲咩咧？可以摆到两套衫，然后有啲湿星嘢，其实就完噶啦，因为你唔可以摆太重啊。 咁啊系，你啱啱讲嗰样就 系 咯， 系啊， 但有你啲朋友真系 fit 咯，塞晒啲嘢落去，咩都唔使带咯， 咩都唔使带咯，所以今个礼拜推介啊，即系如果你系准备落雨去踢波嘅话咧，系可以买个咁嘅防水袋嘅。嗯、好啦，私人醒多个 tips 俾你。 哇，咁直手啊， 好直手！ 见大家今日咁有缘， 先生见今日同你咁有缘啊，见你骨骼惊奇啊！啊，送多个 tips 俾大家。咁如果你落雨踢波咧，咁、哦、你知香港地夏天为大地带来雨水，咁啲雨水去到地下咧就变成咩啊？变成污水啊！咁个地下其实都系污糟噶嘛，即系就算个袋系防水，你都怕整污糟。咁呢个时候可以买啲咩呢？ 仲有嘢买啊！ 仲有嘢买， 咁多嘢， 好多消费啊！可以买个嗰啲爬山扣啊！ 哦， 即系嗰啲， 即系勾喺嗰啲可能墙边啲凳上面啦、 啊。系啊，或者勾喺嗰啲铁丝网嗰度。咁呢个 勾喺个 friend， 勾喺个 friend， 勾喺个队友度，手窿嗰个冇嘢做， 或者 勾喺佢条裤度， 系勾喺啲线嗰度就叫勾线啦。 如果嗰人叫海神，就勾喺海神嗰度。 系啦、 啊，如果佢喺瑞强，佢叫 系啦， 勾喺瑞强。 如果佢姓周咧，就欧洲啦。佢姓周就叫欧洲 啦。 几好， 几好，几好呢、這个。 咁你勾喺嗰度，咁呢度喺边度学翻嚟咧？就系喺啲以前行山咧，有啲公公婆婆好喜欢勾喺啲树枝嗰度啊。或者你见啲。即係比較年紀上咗一啲嘅伯伯去踢波咧，佢哋都好喜歡咁樣帶個勾咧，勾住一個嘅衛窿嘅購物袋咧，然後嗰度就擺啲衫褲鞋襪嘅。咁所以其實係會咁樣勾住，咁啊買個咁嘅勾其實都係10蚊以內嘅價錢咯。 哇，好抵喎！ 係啊，所以我而家好多書包都有啲咁嘅勾喺度嘅，隨住勾住人哋咯，奪命追魂勾 啊！ 下次見到 Albert，Hello Albert， 瑞強你好，我想勾一勾你， 勾瑞強。Albert 啊 ，Albert， 波性开你玩笑啫，唔关我事嘅，真系唔关我事。 我叫阿一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咁快就嚟四点啦，今朝瞓醒到呢家四个几钟都未食过嘢，好肚饿啊！而家星期六都要翻嚟做节目，啲生活习惯都系时候要改噶啦。以前星期五真系 Happy Friday 啊，夜晚一两点收工都好，都梗系去饮翻杯，玩天光先翻屋企瞓啦。但而家唔得噶啦。所以我昨晚好检点啊，话你听，两点就翻屋企啦，系咪好乖呢？以前唔使开咪嘅星期六，梗系瞓到自然醒啦，然之后食我最中意嘅早餐。唔知你心目中有冇完美嘅早餐啊？但对我嚟讲，一个常餐真系不得了啊！首先有嗰个多士或者餐包，首先要有多士或者方包。然后加一个鹌鹑或者双太阳蛋，再加一个沙丁藕或者五香肉丁嘅丁面，饮杯冻柠茶，咁先系正嘅早餐噶嘛？唉，讲到而家我都好肚饿啦， 今日真系前所未有地，想个节目快啲完，可以落楼下食嘢啊！好啦，咁多位听够啦，唔好阻住我收工啦，拜拜。 我嗰次跟个朋友走去日本周围逛，佢拍晒心口话我跟佢实有好前途，我话好好好，然后唔知点转头，最好依家即刻走去医好个头。咦，你扮好噃，啲装修 wonderful， 班夹妹做住 Rola， 同啲客落波打，按摩椅上睇住佢哋揸住煲茶。都未坐定，已经叫咗两客海老，擦咗咁耐，仲咁坑攰，咁样落去会赤到几时？沙茄叫咗半啖，好过马精，热嘅饮咗咁耐，又试下加冰，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想下一阵想去边？咦，望下只表，食咗几个钟，饮杯水，不如埋单数。Oh, I don't believe it， 张单真系 high， 张单啲银码真系 big surprise。日式 lady， 你真系卡哇伊，佢就话。我想话攞张单睇清楚啲啊！我老友话： 喂，你出去先啊！ 我焗住碌卡，个心痛到癫，癫到几乎烧喇叭。牛肉加葱花，八千 yen 嘛，照烧啲鸡柳万四嘛，然后七千 yen 是张粗茶，还坏而是眼花。无谓烧矮瓜，要九千嘛，鱼类海鲜价又变化，然后加一加，但这个发现可将梦我心中惊怕。过咗两日飞返赤南角，讲到食料理梗係香港仲多啦，諗返喺日本亂食嘢你真係傻，加埋机票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香港长大都咁多年，就算再唔风光都係一时，好过走去外国亂咁洗钱，不如储钱过二千年啦。遥望狮子山，世纪班八繁盛的景致有赛马，同我烧烟花，共我阿爸求未来陪伴小娃娃，看真青马，沿岸啲基建大变化，如若加新妈，就约你探查，盼市道再可添升。遥望狮子山，世纪斑马，繁盛的景致有赛马，同贺烧烟花，共我阿爸求未来别再差。陪伴小娃娃，看真青马，沿岸啲基建大变化，如若加新妈，就约你探查。 牛肉加葱花要烏冬嗎？呢、這個真係不得了啊！呢、這個因為有鄭少秋呢個香港料理啦，臨尾去到後面嗰度，突然之間好有意義啊！歌詞 係就好似我哋嘅節目一樣， 去到最尾， 去到最尾都好有意義嘅。所以我終於諗起啱啱提嗰個燒魚點係咩歌啦？ 係咩啊？ 係河合內保子同成龍大哥《午夜吻別前》 哦， 係啦，我就記得燒魚點。烧鱼店咁样， 我可以怀疑个音系咪真系个 音应该唔系咁嘅。 你下个礼拜攞嚟播下啦，我想听下究竟系点样啊？烧鱼店， 烧鱼店，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公布啊，下星期个嘉宾究竟系边个啦？ 哇，犀利啊！呢个嘉宾 系啦，我哋前所未有啊，邀请到咧新闻界嘅主播，系一个 anchor 嚟嘅 anchor， 究竟边位咧 ？Who is she？ 而家开股嚟，三二一。 李君啊，你作为谦虚厨神，会用厨房里面的乜嘢嚟形容阿一呢？ 好似隔面粉嗰啲细，详细嗰个面积同埋嗰个圆度同埋嗰个弧度，都真系好似一个细。 Hello， 我系李君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嘢喎！佢谂到用一个厨房里边嘅西嚟形容你个样。 我哋先再 clarify 先，就唔系大台电视台嗰个利君雅， 系啊， 系一百毛嘅 利君雅。 所以我哋今集系会同佢倾下牙科嘅嘢噶。 真系能够请到利君雅上嚟讲牙，大佬。 系啦，真系史无前例噶。 系啊，差啲未有许廷铿一齐嚟讲。 嗱，虽然咧喺佢个 trailer 入边咧，佢系咁话，即系我块面又大又圆啦。但你唔好以为系扁。其实佢系煲嘅， 我以为你讲你块面唔系扁， 唔系扁， 其实你块面系煲， 其实我系一个煲 嚟嘅，你系， 唔系佢系煲长，我块面又圆又大， 哦系啊，因为 个西咁样， 因为佢系话佢好中意你呢种样嘅男仔啊， 系， 即系如果而家你见到李君雅问佢，佢中意阿一定波成多啲，佢一定话阿一嘅， 系，所以咧，如果大家想重温翻咧。我即系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升上嚟二台第一集，阿庄端仪嗰种咧，嗰种咩情况呢就系、是、我第一次做节目做到缩嘅嗰种情况咧， 冇错。 今次又会重现啦，我做到一半我系缩咗嘅， 系啊， 因为我 feel 到佢真系对我好有兴趣。 你谂多咗啦嘛，人哋对你有兴趣， 我真系好得意，佢不断重复话我好得意嘅， 你都几得意， 你都几得意喎。好啦，咁究竟佢又点样评价阿波胜呢？好嚟啊！ 李君啊，你作为谦虚厨神，会用厨房里面嘅乜嘢嚟形容波成呢？ 波成呢一嚟到就系一个主食用具，好似煎 p 你好似陈展鹏喎，其实港台煎 p 波成。 Hello， 我系李君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咪后系有啲嘢唔出得街嘅，即系喺呢度有啲 development， 即系喺度再 elaborate 多咗，但唔出得街。 系 系啦，你哎我，我私底下话你知。咁但系我哋要稍为即系形容一下，点解我哋问阿李君牙之前，我哋加咗个 title 俾佢叫谦虚厨神呢？ 因为佢喺个访问里面呢，下个礼拜大家会听到完整版，即系讲到佢自己少少嘅秘密里面呢，就系即系讲佢同嗰啲， 佢好擅长于烹饪， 冇错啦， 热爱烹饪， 系好有 tips， 同埋佢识煮几味餸嘅， 系啦，但系佢又好谦虚， 系啊， 佢扮到自己咧，好识煮同唔识煮之间， 听完之后你捉摸唔到佢，究竟你识唔识煮嘢食噶？你真系想问佢你识唔识噶？ 所以如果大家吓即系想知道多啲有关李君牙同埋佢嘅飲食方法啦， 系 佢嘅烹饪方法咧， 同埋佢啲牙咧， 系啦，就要留意下星期六下昼二至四， 我是你的后援会， 拜拜， 食嘢啦， 食料理啦。